各位观众大家好，又翻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今晚我嘅题目咧就系一死尤其全社稷。咁咧同我哋一齐做主持嘅咧，仲有阿维里啦、乐言啦，同埋张王啊，仲有一个咧，我知道观众咧就非常之挂住嘅吓，就系咧佢两三个礼拜冇嚟，咁咧佢咧就系去咗意大利，话咧用红酒同埋美景咧系为大家增添历史嘅，就系嘉齐，终于翻嚟啦！我哋即系我哋一直支撑好耐，系啦，终于等到佢翻嚟啦，系嘛？ 唔系嘅，唔系嘅， 佢话因为亡国咧，一定要佢亲自讲先得，佢话 亡国标啊嘛， 系啊，有啲历史感啊， 系啊，咁啊，我哋讲即系一讲起亡国嘅时候咧，就其实好多即系情绪好多感受啊，亡国啊，梗系一件即系好坏嘅事，同埋一件好郑重嘅事。尤其是當我哋討論啲家國情懷或者任何呢啲類似嘅情況嘅時候咧，一講到哇咁樣會亡國嘅咧，大家就即刻就一陣，咦係咪即係話出現大事咧？可咁樣啊？ 不過其實今日你講嗰個題目其實點解咧？即係尤其是我喺度諗社稷係代表住啲咩咧？有冇人可以即係？ 當然，今日你開題喎， 係啊，一 死個名你諗嘅喎， 嗰句係咪啊？一死 尤其 全社稷 啊，讀起上嚟好翹口啦。咁成句嘢其實係林世公寫嘅，咁林世公係琉球嘅一個十九世紀琉球嘅一個大臣，其實當時候佢寫呢首其實係佢嘅絕命詩，即係佢臨死前寫嘅。佢喺邊度死咧？總理衙門門口自殺死。點解要自殺呢？因為當時候琉球俾日本想吞併咯，咁佢代表琉球希望清朝去挽回琉球嘅面子或者成個國家啦。咁當然最後李鴻章愛莫能助啦，其實做唔到啲乜嘢啦，所以佢最後佢最初係絕食嘅，後屘就直情唔絕食。死咁，所以第二个有趣嘅，佢死啦，咁就一死 尤其全社稷 太难读。后边嗰句就系、是、高堂专赖弟兄言，佢就希望佢嘅屋企人，佢嘅后边嘅人去为佢嘅家庭继续去继承落去。其实我会谂起一样好得意嘅嘢，就系、是、亡国嘅时候，大家啲嘅情感啊、情怀，好多时候琉球比较悲哀，因为佢嘅亡國係冇得選擇嘅，係被選擇嘅。 咁大家提一提先，你講個琉球咧，可能今日好多觀眾未必知係咩， 即係沖繩嘅，其實係好多 人去， 即係沖繩。所以我而家去旅行，我都想去琉球，我都話自己係去琉球，唔係去沖繩，因為慣咗口。其實實際上就係日本嘅今日嘅沖繩縣。咁所以其實當時候呢個國家已經唔存在，亦都係東亞唯一一個曾經存在過而消失咗嘅國家，因為而家係屬於日本嘅部分。其實你可以見到亡國。是唔止係佢哋基本上個國家係唔會滅亡啦，基本上甚至乎佢個族群都漸漸去消失，基本上我哋都唔會聽到其實佢哋會好少人去自己定義自己係所謂琉球人或者係琉球人嘅後裔咁樣。 不過其實你頭先喺度咁樣講落去咧，即係一死尤其全社稷，而佢個社稷其實到最後背後咧，佢係想希望嘅係佢嘅兄弟姊妹甚至乎佢自己嘅後代可以繼續傳承落去，佢起碼係佢屋企，咁所以令到我諗起就係我哋即係前兩集我哋有講到愛國呢個話題嘅時候，其實我哋都喺度諗緊國呢、這個國究竟係講緊一個人嘅國家，真係一個國家定係點樣嘅國家？其實國呢個諗法究竟係可以點樣具體少少可以講到？ 喂，你一個好問題，更加具體嘅問題就係當我哋討論緊亡國嘅時候。其實討論緊啲乜嘢嘅？ 係 即係點樣嘅狀況之下先叫亡國咧？或者當我哋討論亡國嘅論述嘅時候，其實會加咗其他各種各樣嘅嘢。點先會亡國咧？ 係 亡國會有咩後果咧？咁呢啲嘅問題咧，翻歸根究底就係咩叫做亡國？喂，嘉齊，咩叫做亡國呢？ 其實即係我哋講到亡國呢個咁嘅字眼啦，咁好多時候就會同亡國滅種啊一齊嚟去講。即係諗下我哋咧，其實係講緊可能係。抗戰以嚟啊，或者甚至乎喺清末以嚟，即係嗰啲有關民族嘅論述咧，我哋好多時候就好容易講到亡國滅種啊呢個話題。 即係國家同民族嘅高度結合啦。 咁啊，但係你去睇清楚咧，即係講亡國滅種呢個話題，有咩人講咧？主要啊，毛澤東啊、汪精衛啊會提呢樣嘢。咁就提到即係國家嘅滅亡同埋種族嘅即係滅絕咧，係同一樣嘢嚟。咁我哋即係今日可能理解嘅就應該有啲差距。即係我哋國家就算滅亡，但係咪所有即係所謂中國人都會死曬啊死透？即係相信就未必係咁一回事嚟。咁但係當然即係我哋抗戰嘅時候，譬如我哋會經歷南京大屠殺啊，或者係可能即係啲侵略者會對 我哋國家我哋種族即係做啲好可怕嘅屠殺嘅行為啊，咁都有咁嘅聯想喺度。咁但係即係我哋講到亡國滅種呢個咁嘅觀念咧，就有時會令我哋太過緊張。即係好似如果國家真係滅亡咗，就等於我哋人生嘅安全，我哋嘅家庭係會即係被消滅一樣。頭先你提到嗰首詩啦，咁啊琉球人雖然冇咗個國家，咁但係咧，即係佢都會同佢啲兄弟姊妹講。我啲高堂請你好好照顧，即係我家庭仍然係繼續存在嘅。每一個國家係咪等於即係你個人會死，你嗰個種族會死，其實都 其實都要繼續生活嘅。 係啊， 所以依一樣嘢都同晚明，其實唔好話晚明啦，係清初嘅時候，當一班大臣佢哋對於明朝嘅滅亡之後，佢哋開始去有啲嘅論述，即係固然冇會覺得亡國同亡天下咪對等嘅咧，佢哋開始去思考其實人。嘅選擇係咪國家滅亡，只係可能改朝換代？實際上，文化未滅亡，佢哋個天下仍然存在。佢哋應該其實佢哋講緊亡天下係由匹夫有責嘅，即係嗰啲士大夫又好，平民都會去希望去。即係如果你哋嘅文化都冇咗啦，呢嘢先係真正嘅亡天下。所以呢個就喺中國嘅知識分子裏面咧，係比較特殊嘅一個現象。 其實係有少少古今嘅現象可以對照到出嚟，因為近排咧，即係大家都知道有一個即係好重大嘅國際新聞啦，即係台巴就斷交啦。而台灣嘅前副總統呂秀蓮其實就講過亡國呢兩個字，就係形容如果台灣佢得唔到喺國際社會上面係得唔到，再得唔到。好多國家嘅認同同支持嘅時候咧，咁呢個台灣嘅個國家就會滅亡。咁 所以中華民國 係啦係啦，中華民國就會滅亡。咁所以佢嘅説話其實就同頭先樂言同埋甚至乎譚生講嗰種亡國就好唔同，因為頭先譚生同樂言講嗰種亡國咧，就係一種好文化嘅概念。但係今時今日可能我哋講國家甚至乎講亡國嘅時候，就好有啲現代嘅概念就係。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上的生存甚至乎講緊佢嘅土地人民啦，咁呢啲好唔同嘅概念嚟嘅。其實 但台灣人攞佢張護照可以全球1,160多個國家免簽證嘅，咁喺政府上被孤立，但喺文化上， 我哋翻翻去嗰個教育，我哋翻翻去亡國先。簽證嘅問題，留翻我哋揾一集簽證再。 咁啊，頭先講到亡國嘅問題咧，即係講得好好嘅一樣，即係我覺得可以同回應阿維理咧。就係講咩嘅國係咩意思嘅？頭先樂言就突然之間加入咗一個比較重要嘅觀念，就係亡天下，就是、文化方面。咁我就係想補充一樣嘢啫，就係琉球人啦，或者而家嘅沖繩縣人啦，佢哋咧點樣去揾翻自己嗰個身份？點樣去即係將個國家冇咗啦？咁但係佢哋點樣去認受自己係沖繩人或者琉球人咧？係咩啊？佢哋係將佢哋既有嘅嗰套文化繼續傳承落去，繼續堅持。譬如咧，我哋今時今日見到琉球人咧，佢哋好重視嘅係明太祖陸御。明太祖陸御就係明朝初期啊，即係頒布天下嘅，叫啲百姓就要即係孝順父母、尊敬長上、無作非為等等嚇。咁呢咁嘅陸御咧，佢哋今時今日咧，琉球人係會用漫畫嘅方式嚟到去將佢教授俾琉球當地啲小學生。咁所以喺佢哋嘅文化上邊，係佢哋好著意。要保留翻咧，即係屬於佢哋琉球嘅，即係當然呢啲係中國文化啦。但係佢認為呢啲就係佢哋嘅身份，佢同日本人嘅唔同。係 啊，嗰有幾樣嘢，即係正話其實有豐富嘅討論關於亡國。咁首先第一樣要講嘅就係、是，其實亡國咧，即係大抵嚟講，大家嘅經驗嚟講咧，都係一個即係每一個朝代都有啲不同。咁但係大抵咧都係有血有淚喺裏邊，即係所以大家作為歷代嘅文人或者知識分子咧，對於亡國咧係一個即係所謂慘烈嘅論述，或者係悲慘論述，都係有佢嘅道理。尤其係有啲所謂亡於外族嘅朝代，或者話有啲殺戮好多嘅朝代，或者話隨住一個帝國或者一個王朝，就喺朝代嘅衰亡中間嘅一啲戰亂或者天災，咁呢啲記憶咧其實好多都好慘烈嘅。咁所以當一般嘅討論裏面，我哋話亡國係好慘咧，係合理嘅。咁因為佢背後一定會有，其實我哋正話講嗰啲咁嘅部分。咁所以你好都打仗啦，咁所以你家庭一定亡啦。咁所以亡國嘅記憶就同你因為戰亂而家庭離散係連結咗一齊。咁所以基本上講嘅論述都係講得通。咁另外沖繩嗰度當然有苦難啦，係嘛，亦都有所謂嘅美軍基地喺嗰度啦。咁所以日本之痛亦都係沖繩之痛啊。咁嗰度咧即係 琉球個地位比起台灣或者韓國，其實 對中間亦都有好複雜嘅所謂歷史嘅原因喺裏邊，咁令到沖繩有一個好複雜嘅一個即係大家嘅認同啊，去。 去對抗各種各樣嘅可能外來嘅力量。咁所以呢啲都係講到咧，就係亡國嘅結果。就係話亡國嘅結果嘅時候咧，就係話喺你自己愛護嘅土地上面咧，就有另外一啲好強力量，而你咧係冇辦法主導你自己土地嘅命運。 嗯， 系嘛？咁呢个就系所谓亡国最悲惨嘅地方，即系可能都系实际嘅同家庭啊，同国家，同自己人世世代代比较关系。虽然我可以生存啊，但系我唔能够用我自己嘅文化，用我自己嘅生活方式，系嘛？就嘅去生存。我追求自己嘅自主，都要受到可能另外一个在上嘅人嘅掣肘。呢啲嘅部分其实先系亡国可能最悲惨嘅啲部分。我唔知道大家。 我即係其實聽大家講咗咁耐咧，我喺度諗一個問題就係、是、喺課室入面咧，我哋教學生即係中國歷史啦，好、多時候就會講唔同嘅朝代，每個朝代都有自亂興衰、好似一個循環咁啊嘛。咁其實我哋歷史又係咁話嗰個咧嘅節目嗰個 symbol 咧，都係一個圓形。咁但係我有時會反思呢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對於當時嗰啲人嚟講，一個朝代對佢個意義係咩咧？即係佢會唔會當自己係一個明朝人？定係一個某一個國家嘅人咧、另一個我諗到嘅即係思考嘅角度咧，就係嗰個時間嘅問題。因為我哋而家今日會話今天係2017年啊嘛、但係每一個朝代其實都係跟嗰個皇帝個年號去計算時間嘅、所以如果一個亡國嘅時候咧，佢哋可能就會話：哦，個皇帝死咗啦，咁佢仍然存在喺呢個天下之間啦。咁只不過唔知個皇帝係邊個。咁可能某程度上咧，對於一般平民百姓嚟講，亡國咧未必好似有大家頭先咁嗰個感覺係文人嗰種嘅想法。 我諗有幾句好快補充兩句啦。小傳統之下，可能佢哋嘅選擇唔係好知道啦，但係有啲文化上嘅衝擊會好影響。但係例如清朝嘅時候要剪頭髮啦，呢個係一個係啦，易服啦。咁朝鮮其實你諗到年號，即刻諗起朝鮮用崇祯年用咗200多年，其實對佢哋嚟講，對知識分子嚟講，就會令到你想講嗰樣嘢，佢係唔只係純粹係一個年號嘅改變， 實際上係一個文化， 梗係知咯， 大家都照用， 梗係啦，文化認同嚟嘅選擇嚟嘅，即係佢哋個選擇係一個國家定係一個天下咧。 不過你頭先講到，你講到嗰樣嘢，其實係佢係被認同嘅啫，即係佢哋嗰樣嘢唔係佢選擇。 認同真係好緊要嘅。喺沃達夫嘅《沉淪》入邊咧，佢講最後嗰個結局就係話，即係佢就嚟死啦，佢就話咧，我。要死啦！我嘅死系中国害嘅，你快啲富强起来吧。所以亡国咧，可能同一个男人自杀系有关系。各位好，又翻嚟历史系咁话啦，我哋继续。喂，维理，你正话个观点好正，我继续讲埋落去。 头先阿肥 B 啊，即系诺言咧，讲到就系话头先，即系朝鲜王朝佢哋用咗幾百年， 二百幾年 呢個崇祯呢個皇后啦。咁其實我喺度諗緊嘅嗰樣嘢就係一個國家滅亡，可能頭先好似或者同張網講嘅好似國家滅亡同百姓之間嗰個關係喺邊度咧？因為好似我頭先上節咁樣講啦，佢係被認同嘅，即係佢哋係被選擇去接受呢個國家，甚至乎接受呢個朝代啦。咁所以我喺度諗。突然之間諗到嘅嗰樣嘢係，其實喺漢民族喺中國漢民族嘅統治底下，尤其是可能漢朝啦，即係西漢、東漢，甚至乎魏晉嘅時期，其實對於嗰班百姓嚟講，因為佢哋喺資訊唔發達嘅情況底下，佢哋唔知道原來呢個王朝已經俾人滅亡咗，俾人取代咗。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亡國其實真係 who doesn't matter 係嘛？即係我突然之間就會有呢啲咁嘅諗法。 譬如百姓嚟講 ，feel 到亡國唔係可能換個本歷書。 是啊、 歷史上面的年號轉了，或者個縣官可能不同了， 是啊是啊、 大的轉變可能税加多了或者減少了、 啊啊、即其實不是宋元之間那種種族上的改變，甚至乎明清上種族明清朝代亦個種族的改變， 我想宋元明清都是一個種族上的轉變、 啊、 所以在文化上的差異都很大、所以其實特別在明和清之間的逆代的時候，那種亡國的情緒會更加深刻、啊啊、畢竟因為、明朝的個管治的時間比較長一點，所以有一個這樣的效果，亦都會正如為你所說的認同 感，所以不一定是山高皇帝遠， 是的、啊、不過 我相信可能最關注甚至可能剛才羅言或者譚先生你說的那種是文人的那種想法， 是的是的， 即是比較多是文人的。 我覺得用更加多的即其他國家的例子可能更加清楚。張王，我們好像有一個正的例子，可不可以說來聽？ 其實就試完最近即係上呢個教育局嗰啲 course 咁就講一個主題。 中學老師真係多嘢玩嘅啫。 咁啊有機會真係好難得，就係去咗呢個香港人入面咧巴斯族群嘅一個佢成棟大廈都係屬於佢哋。係 咪喺銅鑼灣嗰度啊？ 喺銅鑼灣附近。咁啊對住東華三院嗰個嘅，應該係 東華東院 墳場嗰個位。咁嗰日就上去睇佢哋嗰啲儀式㗎，因為其實巴斯人呢就係佢個族群係嚟自波斯嘅。咁波斯帝國其實就喺呢個公元幾世紀嘅時候存在過啦。咁我嗰日上到去睇到一個好有趣嘅，佢哋分享佢哋用緊嗰啲年曆呢，原來都仲係用緊當時最後一個被滅亡嘅王朝，即係殺山王朝嗰個年曆。咁其實滅亡咗好耐喇，千幾年，但佢哋仍然呢係 俾亞歷山大大帝滅亡 佢。跟住嗰個嘅年曆去計而家嘅即係時間，有好多儀式就係跟返嗰個咁樣嘅即係傳統嘅年曆。咁而佢哋嘅一種嘅唔同嘅地方就係佢係流亡㗎。佢哋由波斯一路沿住即係一路中東，然後走過嚟亞洲，然後嚟到香港定居。 所以而家你話巴斯人其實係嚟自印度孟買噶嘛，即係喺香港嘅歷史嘅論述裏面， 佢係先走去印度，然後再由印度走去。 都好高速咁講補翻少少嘢先。嗱，殺山王朝即係滅亡咧，就係公元六世紀中嘅時候。咁其實隨住即係整個嘅高速嘅即係伊斯蘭世界嘅增長而帶動嘅一個東西。咁如果你即係知道就係、是其中一個關鍵咧，就係阿巴斯王朝嘅擴張而嚟嘅，即係直接係導致殺山王朝滅亡嘅。咁當然當時嘅即係殺山王朝就係即係都係所謂嘅，即係而家我哋中國比較理解得多就係所謂嘅即係拜火啦，即係佢哋以火，佢哋以火 明火。 其實有好微妙嘅分別嘅，即係因為巴斯嘅族群所信用嘅拜火咧，同當時嘅即係拜火教係有唔同，即係有啲人都講佢一條分支嚟嘅。咁然後咧，呢一條分支咧就經過隨住伊斯蘭世界輾轉咧，就同埋即係所謂後，我哋之後都會可能會講到嘅帖木兒帝國，完去咗印度，咁由印度留咗喺所謂嘅孟買族群去定居，因為咧印度嘅特性就係話好多流亡嘅族群都會去咗印度，然後咧嗰、個流亡嘅族群可能咧有一種特殊嘅技能，譬如話係做鐵啊，譬如係某什麼，所以咧佢就會成為某一個種姓，講印度先，咁嗰個種姓要留咗喺裏邊居住，就同一個職業掛鈎。咁而呢一批嘅人咧，隨住即係印度變成為英國殖民地咧，就輾轉咧就嚟咗香港發展，咁就所謂嘅巴斯族群。咁係啦，你可以繼續。 其實我最後想分享一個小小嘅故事就係咧，我嗰日上去睇嗰個嘅拜火教嗰個祭師，咁佢係做一啲儀式俾我哋睇啦。咁我哋問啊，你哋呢個巴斯族群咁點樣去延續落去咧？即係頭先即係嘉提老師講話， 因為佢哋唔通婚噶嘛， 佢通婚係要族群之內通婚嘅。咁然後佢話佢生咗一個女啫，咁佢女就唔可以做祭師嘅。咁祭師呢個職份就係要去世襲噶嘛。咁然後佢話原來全香港嘅巴斯族群咧得佢一個嘅啫。 咁大件事， 我哋就問：喂，如果你即係有咩事咁點算咧？佢就話原來係靠印度嗰邊咧會派人嚟接任嘅。 哦， 即係呢個就真係我哋頭先講話亡國滅種嗰種嘅危機感咧，令到佢哋一定要保存自己嗰啲嘅文化傳統，係要有人去傳承。 巴斯人其實他們來到香港，因為他們跟外族不能夠通婚，所以很自然會產生一種即會文化會越來越弱小，所以我看回11年那些紀錄片，他們都說其實只有200人左右在香港，所以其實那個國家越來越小都很影響。但本身我們想回幾十年前，他們很有錢的，曾經何時是一個很大的家族，很有錢，有錢和那個種群越來越小，其實可能幾十年之間的事，歷史上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發生。 其實這些這樣的即是離散的種族啊，亡了國的種族，即是在歷史上比較出名的猶太人啦， 是 不是猶太人即是曾經被波斯帝國啦，不過剛才我所說的早一點的波斯帝國 是 即是薩珊王朝，就是希臘化之後亞歷山大建立帝國分裂之後其中一個啦。咁啊，但係即係呢啲咁嘅喺中亞一帶嘅即係古老民族咧，佢哋即係有好長嘅流亡歷史。另一個比較出名亞美利亞族啦， 咁遮打 嘅，但係最好即係其實猶太人佢哋都喺香港有一個好獨特嘅猶太廟喺中環一帶半山嘅地方。咁呢幾個種族咧，即係譬如猶太人可能比較獨特啲，就係佢哋最終喺外國嘅幫助，尤其是歐美嘅幫助之下。 可以服到國啊。咁當然今時今日嘅即係猶太人同埋當年嘅猶太人係咪同一樣嘢學術上可以有好爭論 嘅？即係開封到一個有開封到一堆嘅猶太人。 嗱，不過咧，即係你講到開封啦，我哋講到開封就係喺宋朝時候， 亦都有關係啦。佢喺宋朝嘅時候， 你諗下，即係喺北宋嘅時候，佢即係經濟上面非常之強盛嘅，因為好多嘅種族咧就係湧入去喺北宋嘅首都開封啦嗰度去發展啦。咁啊，但係即係大家有冇諗過一樣嘢？就是我哋當我哋講到《水滸傳》嗰啲英雄啊，咁啊，但係佢哋當時係喺一個點樣嘅處境呢？其實可以話喺個盛世裏面嘅，喺宋徽宗嘅時候，佢畫嗰啲花鳥啊，寫嗰啲瘦金體嘅靚法啊， 係 咩？喺咩時候做噶？就喺《清明上河圖》畫緊嘅時候，畫完之後冇幾耐嚇，咁就係一個咁樣嘅盛世。但係呢個盛世點樣呢？突然之間亡國，金人南，金人南侵。咁然後咧，開封咧居然係城破，咁啊，即係導致咧個原本係好強盛嘅王朝，轉眼之間覆滅，而嗰啲喺強盛王朝裏面生活過嘅人，就成為咗遺民。 其實講起即係宋朝，尤其是宋中期係點樣繁盛法咧，我好印象深刻嘅嗰樣嘢就係當年上譚老師嘅課嘅時候咧，就做咗一個 報告， 好專心、啊， 不嬲都係老師，就做咗個。其實譚生俾咗個好好題目，就係、是、清代康乾係咪中國最好嘅城市、最繁盛嘅城市？而當時候譚生俾嘅指引就係、是，不如同宋代中期去比較，北宋中期去比較。咁我哋即係我哋幾個同學一齊揾個資料，亦都有啲學者做咗呢啲研究，發現得出嚟有一個好得意嘅結論係咩咧？我哋成日都喺度諗康雍乾係中國最強盛嘅時代，即係中國古代最強盛嘅時代。 但係盛世諗起佢啊嘛， 係啦，一盛世就一定係佢先嘅。但係原來唔係嘅，我哋睇過由人口啦、絲織品等等農作物嘅產量啦，去到計，原來北宋嘅中期即係仁宗朝前後度咯，佢哋嘅生產力咧係比清代高三四倍有多，即係嗰種繁盛嘅程度，甚至乎佢哋富裕嘅程度，甚至乎係頭先譚生所講，佢哋可以得閒到去做嗰啲文藝上嘅工作，其實係去到嗰個地步。 北宋有趣嘅，好多人咧會批評佢有啲人會導致亡國啊，但係從當時候嘅時代環境嚟講，有啲人嘅貢獻咧係我哋想象唔到，嚟蔡京喺經濟上嘅改革其實係。對成個宋代的嗰個經濟發展好大，但係當時候嘅人，我諗佢哋個處境之下係唔會將盛世幾廿年之後就會變成衰落。其實我哋用康雍乾盛世一樣做一個比較啊，乾隆八十歲生日快樂大壽會，五十年之後就係鴉片戰爭，當年係1795年，冇人想像萬國來何朝之後嘅四十年就會打鴉片戰爭。所以其實盛世同滅亡，或者盛世同亡國個距離其實唔係好遠嘅啫。但我哋好多時誤會，我哋只會去追求去了解個盛世，但係忽略其實背後要有好多危機可以隨時引爆。呢個危機感係冇辦法去想像。 佢正話為你落言講緊，可能就係仁宗到神宗係嘛？大家即係譬如蔡京係新黨啊，講啲黨爭爭到死到臨頭，攣得好盡係嘛？但係即係講到當時好出係好大危機咁，但其實咧當時經濟相當繁榮繁盛，都有戰爭。其實宋朝一直都強勢嘅，其實係贏多啊，贏多。咁但係所以當我哋話即係就算金人即係宋遼盟約，然後金人南侵嘅時候咧，真係打到入嚟咧，其實金人自己都唔相信，即係打得咁順，金人都唔信，所以佢係走咗，然後再翻嚟第二次嘅時候先捉嘅，因為佢點解入到嚟嘅？佢完全冇諗過如此強大嘅。嘅宋朝係可以長驅直進到咁嘅地步，所以我哋上集講首都嘅時候，先至話可能變經濟有啲問題都唔定係嘛。咁但係我哋先拋開嗰啲話題嘅時候，宋朝呢一種由盛世轉瞬間，我哋話幾十年喺歷史就一瞬間去到亡國呢樣嘢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警醒，就係話一個王朝嘅盛世嘅繁榮，樣嘢嘅建設嘅如此之美好咧，唔代表呢個國家咧就係冇危機啊，佢可能有一啲咧隱藏嘅危機會瞬間爆發。突然間可能有一個好強大嘅金人咧落嚟，連你百幾年嘅對手僚都掃埋，然後就將你消滅，你完全係可能你係唔知道。 因為其實我相信依樣嘢係人性嚟，即係我哋人睇到美好嘅嘢嘅時候，就當然係永遠想佢永遠存在啦。甚至乎我哋可能係會被佢去即係掩蓋咗一啲缺點，譬如即係頭先講到 宋朝北宋後期其實有好多黨爭，但係因為當時候嘅經濟繁盛底下，即係我相信啦，喺經依啲咁嘅經濟繁盛底下咧，係可以掩蓋到喺政治上嗰種鬥爭顯露出嚟嘅嗰種政權嘅弊端啊，甚至乎佢嘅問題，我相信係咁樣嘅。 唔係即係所以我哋講到盛世同埋亡國咧，可以係一至兩代人之間嘅記憶。我爺嗰代或者我阿爸嗰代原本係盛世，我而家已經係亡國路。 搞到我諗起李后主添，即係李后主講話，即係三十年來家國。其實三十年佢係話 四十年來家國， 四十年 三千里地三河， 係啊，即係其實好快過嘅啫。佢一下一轉瞬間，佢嗰種咁悲涼嘅嗰種文學嘅作品，其實就係因為佢一下子由即係君主變咗階下囚。 所以咧，即係北宋滅亡啊，去咗南宋啊，暖風吹得遊人醉，即係直把杭州啊當汴州。我哋會話咧，亡國咧係點？下一節咧就可以繼續同大家講落去。好，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我哋繼續。喂，嘉齊，正話我哋講啊，吟嗰首詩歌啦，咁啊都可以講到係所謂南宋。即係宋室南渡之後，其中一部分人嘅呢個心聲就係馬照跑，舞照跳，繼續歡樂，係咪咁樣嘅咧？ 其實南宋都唔係咁絕望嘅，有啲人好積極嘅，譬如岳飛，即係要北伐，係咪啊？咁不過下場唔好啫嘛，因為阻住大家 happy 嘛，係啊，即係嗰個 status quo 咁好啊，而家你仲要搞亂， 仲有個天險可以守住，仲要翻去北伐，咪仲浪費時間，加上高宗自己嗰個權。亦都會，如果揮陰而終翻嚟就好危險啊！ 不過大家都唔好唔記得咧，就係同北宋一齊滅亡嘅，仲有佢嘅陪葬嘅好朋友遼國啊嘛。但係遼咧，佢係慘啊，即係俾人喺即係夾宋朝同埋金夾住嚟擊嚇，打到佢無處可逃，又走去剩低啲人走去草原啦，冇咗個國家啦。咁但係咧，即係仲有一位仁兄，仲有一個王子。亦叫耶律大石，佢一路逃走，一路去帶住佢啲部族喺度諗，我究竟我可以點做？咁結果點樣呢？好啦，佢就未必打到翻去，但係咧先喺揾個地方，我復國，我建立一個新嘅國家，然後咧即係叫西遼，咁然後佢喺西遼咧喺中亞細亞一帶咧，即係開拓咗好大嘅疆土，係一個唔信伊斯蘭嘅，即係佢一個唔信伊斯蘭嘅國家，但係喺伊斯蘭世界嘅領土是可以好大嘅，好強，即係振服咗好多周圍嘅國家人口啊、軍力啊，比佢強好多嘅。咁啊，即係成為咗中亞嘅喺蒙古興起之前嘅霸主。 係，我哋話西遼同埋耶律大石咧，短即係佢西遼大概維持一百年啊，但係喺佢當政嘅時候咧，基本上係中亞一級強國，完全係唔似係手下敗將。一嚟咧就將基本上將佢附近，即係簡單講就係將再北啲嘅草原絲綢之路同埋原本嘅絲綢之路兩邊咧都係勒住喺佢嘅咽喉之下。咁我哋話。除了戰鬥力強之外咧，仲係勒住嗰個經濟貿易，勒住嗰個中西交通嘅樞紐。咁所以我哋話咧，即係亡國其實都可以好積極嘅，即係話佢只要你嗰、那個正話都係最初第一節講，即係亡國唔亡種，係咪？你嗰個種仲強大的話，仲可以復興翻翻轉頭。咁啊，正話我哋講咗即係好多即係宋朝嘅一啲事情啦。我哋講亡國咧，可能都要講明朝嘅亡國喎，係咪咧？ 係啊，其實即係如果講。譬如比較對中國人或者中國文化影響最大的可能是明朝的滅亡。即係我哋諗下明朝其實是近千年咧，差不多是一個唯一一個中國人或者漢族本土人士建立的一個王朝嚟嘅。佢之前是元，之後是清。咁俾清人滅亡咗之後咧，即係可能話有啲人甚至認為是中國文化已經是淪亡咗啦。咁但係即係明朝令我哋一個好深嘅感受係啲咩呢？就係、是、呢個咁嘅王朝呢，其實我哋今日睇或者我哋接受咗清人嘅論述，就覺得晚明好腐敗呀、好不堪咁樣啦。咁但係即係諗下晚明如果腐敗，佢萬歷三大征打日本，唔係派咗好多嘅軍隊去，居然係同啊豐臣秀吉派去咁好嘅咁強大嘅日本軍隊可以打個平手。咁喺軍事上面係一啲都唔弱。咁並且我哋如果睇返晚明嘅時代歐洲啊，或者其他世界各國對中國嘅記載，同中國進行嘅貿易，咁所以譬如我哋見到西班牙人，佢哋開拓咗南美，有好大嘅殖民帝國， 但佢為咗咩搞呢啲咁嘅殖民帝國？喂，同明朝做生意，所以嗰時開掘出嚟嘅好多白銀，有好多人計算咧，可能七八成甚至以上咧，係流咗入中國嘅，去明朝嗰度。咁所以晚明係一個咧極端強大、經濟好繁盛。你諗下佢繁盛到個地步，啲人係猛咁睇小説啊、印書啊，喺度講八卦，出幾多啲筆記小説，仲有嗰啲言情啊、豔情小説啊、金瓶梅啊， 仲可以間嫖妓 啊，即係嗰啲喺曬嗰度嘅。你諗下係一個幾繁盛城市，生活係幾文明嘅一個當下，但係突然之間 就乜都冇。同埋我哋話當時嘅繁榮係即係歐洲文化上嘅領先，即係等於明當時中國嘢就等於我哋今日去歐洲買服裝買精品咁樣係嘛？喂，邊一度啲瓷器正啊？瓷器梗係中國正啦，我哋啲仿製品得陶器嘅係嘛？即係Made in France 係唔得嘅， 同埋 Made in Belgium 其實嗰陣時就係比利時同荷蘭做好多陶瓷咧，唔得嘅渣嘢嚟 cheap 嘢，反而中國嗰啲瓷咧就係正，係嘛？我哋話最靚嘅服裝就係著中國嘅絲，絲係最正嘅東西。咁所以佢唔單止係話國家強大，而係話文化領先，而係其他嘅西歐文明係視中國嘅文化係個領先嘅文明。依樣嘢咧就係千金難買嘅，即係大家係認受嘅認同嘅。但係咧依一個咁樣嘅所謂嘅高度盛世嘅東西咧，好似又係一瞬間咧，又就消亡咗。 其實即係令到我諗起即係大英帝國，佢喺經歷咗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即係大家都知道有一個去殖嘅一個好長嘅過程。 去殖民地 係啦，即係去殖民化嘅一個過程 ，decolonization。咁但係呢一種 decolonization 其實唔係喺1945年。之後才開始，而是很早之前，因為當然有史家就講到話，可能是美國獨立，甚至乎加拿大這些等等都可以叫做 decolonization， 但是有一個很標誌性的地方在哪裡呢？就是日本。日本是可以成功擊敗到英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甚至乎不單止日本不單止擊敗到英國，日本在東南亞的戰爭是標誌著西方的一種帝國主義是一種衰落，其實都是一種很一瞬間的事情的。即當然在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法國等等的國家其實他們都有一個很嚴重的經濟問題，但是他們的經濟問題還未威脅得到他們在非洲甚至乎東南亞的那個帝國的存在，所以那種由盛世衰亡其實真是一線之差。 剛才為你這個看到那個亡國的節奏呢，其實回應回嘉齊老師說的一件事，其實晚明的時候大家都想像不到一樣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突然之間崩潰。當然大家知道其實就闖王李自成、因為那個錢的問題，因為那個税的問題，是啦，咁於是乎就起義反對明朝的皇室，然後直捲全國啦。咁但係我哋今天我哋敘述翻個歷史嘅時候，我哋會諗起另一個好重要嘅人物，那個人物叫吳三桂。 其實咧講到吳三桂咧，我哋好多時候會講到喺教科書入邊佢個形象係點嘅， 係點樣？ 咁一般嚟講喺初中嘅中史書入邊咧，就一定會話呢一個係一個賣國賊。即係為咗女人啊，為咗啲私怨咧， 衝冠一怒毀紅顏。 係啦，咁然後就係放呢個清兵入關，其實係犧牲咗成個國家嘅利益噶嘛。係。咁另外之後亦都會講就係佢喺即係降服咗清朝之後咧，佢亦都有叛變嘅。咁變咗嗰個形象就係、 三分之亂啦。 係啦，一個好奸啊，好 投機 忠君愛國嘅一個形象。但實際上係咪咧？ 但呢種想像喺三藩之亂嘅時候，喺清朝嘅論述係覺得佢係為明朝去復國啦，咁所以大家當時都話佢究竟係咪為朱明王朝復辟為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啦，即係咪卧底啦，即係無間道啦，有人去咁諗啦。但其實喺朝鮮嘅一個技術裏面啦，特別係燕行使，即係從朝鮮半島去北京去試行嘅一班人，因為佢哋好經常地會經過一個地方山海關。一講山海關，你諗起咩？吳三桂開門啊嘛，即係歡迎光臨咁樣嘛。咁呢個地方令到朝鮮人去諗，點解呢個地方我哋當初認為呢個叫天下第一關，係一種中華文明嘅一種崇拜嘅地方嚟嘅。但突然之間去到吳三桂開關，就變成咗一種歷史罪惡嘅一個符號。咁其實令到佢哋開始去懷疑，咦，佢唔係為朱明王朝復辟嘅，佢根本係為咗自己嘅利益。於是開始慢慢嘅論述咧，佢更加加深喺一種記憶裏面。佢哋通過可能佢哋嗰啲下部嗰啲官員， 聽翻嚟嘅古仔，就話、哦，其實佢唔係為朱明王朝噶，佢將永歷一家十幾口殺曬，點會為朱明王朝啊？通過呢個論述，令到朝鮮王朝更加深刻，因為佢哋需要揾人祭旗啊，揾咩人祭咩旗咧？佢、揾人祭明朝滅亡嘅旗。 係吳三桂佢帶兵打到去西南。跟住追到去緬甸，將個永歷帝捉翻嚟， 跟住 明明佢可以由佢走噶，咁但係捉佢翻嚟，將佢成家殺曬，咁確實 有乜可能係無間道啫？真係、 不過即係好慘嘅一件事係啲咩呢？其實即係明朝滅亡，除咗清人嘅力量之外，好大影響就係內部嘅流寇問題嘛。 冇問題， 我哋知道係李自成，因為即係邊鎮糧響嘅問題喺西北開始，即係佢哋就帶領好多農民叛亂，咁然後就即係其實北京都係李自成嘅闖軍打到入去，然後逼啊崇祯皇帝自殺。所以某程度上，即係到到嗰個位置，唔係清兵滅咗明朝，而係已經俾闖軍滅咗。清兵入關，咁當時啊，吳三桂就喺個關度準備，一係就投降俾闖王，一係就即係同清人合作。咁佢嘅選擇就係後者啦。 清朝自己都係咁講噶，清朝明朝忙於闖王，唔係忙於我手嘅。 所以其實頭先張王講話，我哋而家今時今日歷史教科書上面嗰種論述咧，其實未必成立得到嘅。即係如果根據頭先嗰種説法，而令到更加令我諗翻起就係歷史論述呢樣嘢，其實係可以根據時代。一步一步的推演咧，係會不斷地改造，不斷地改良。咁有一個好得意嘅例子，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宋皇台公園嗰個石碑啦。咁嗰個石碑咧，其實就 喂，等等我哋係咪依一幅啊？ 係啦，冇錯。我哋今時今日依個石碑咧，見到咧係清代嘉慶時代重修嘅。咁但係成個故事係點咧？好簡單講嘅就係、是，即係宋帝昺南來到香港，跟住一班嘅忠臣就投江自盡。咁好啦，咁但係。宋帝昺真係有冇嚟過香港呢？呢個係另一個歷史原案。但係當時候嘅文人 有去過觀富場啦， 係啦。 但係觀富場係咪香港就有好多問號啦？ 係啦，冇錯啦。咁但係當時候嘅文人，甚至乎之後嘅文人，點樣利用呢個情況、呢個情景去講佢哋想講嘅説話咧，係好得意嘅。譬如我哋講到去清代被即係滅亡咗，即係辛亥革命成功咗之後，其實有一班晚清嘅遺老咧，佢係好唔願意接受同埋承認民國政府嘅，咁所以咧就有一班晚清遺佬就落咗嚟香港，咁其中有一嘅領袖啦，就係賴濟熙啦，同埋陳伯圖啦，咁佢兩位其實就喺改良呢、這個宋皇台呢個公園嘅論述咧，係好特別嘅，因為佢哋係將佢哋南宋抵抗元朝呢、這個咁嘅歷史記憶咧，就擺咗落自己度。咁就話係我哋而家落到嚟，其實同嗰陣時候嘅南宋嘅君臣係一模一樣。我哋而家都係要抵抗呢、這個民國。 但係佢用咩方法呢？ 係啦，冇錯，佢用嗰個方法就好得意嘅。咁佢哋就有唱歌啦。其實呢樣嘢係好新穎嘅 抽唱啦，宋台抽唱。 宋台抽唱啦，咁佢哋就將佢哋嘅詩歌啊，甚至乎一啲嘅歌唱咧，就輯錄成一齊。咁呢樣嘢咧，其實喺1950年代，我哋講緊趙氏宗親會。真係同港英政府一齊成立咗宋皇台公園，建成咗宋皇台公園咧。喺1959年嘅時候，其實簡有文咧，佢都係寫過即係宋皇台紀念集啦。咁入面其實佢個故事仲得意啲嘅，因為佢曾經效力過國民政府啦。而佢入面寫嘅就係話咧，宋皇台公園代表住一樣嘢，就係正義嘅一方係必勝嘅。而佢其實講緊嘅就係當然就係當時候喺中國係啦，自己喺國民黨嗰邊係正義啦。 亡國嗰個就一定係最慘啦，喺個咁樣嘅 情況。 即係話講到嗰啲遺民啦，咁啊令我諗起所謂章太炎。章太炎係所謂嘅國學大師啦，同一時間咧佢都係政治家，咁啊創立中華民國呢個嘅名詞嘅一個人。名號嘅人，但系喺黎元洪過世嘅時候咧，佢就喺個晚年度寫咧《中華民國遺民張炳麟契》，但當時民國其實仲有幾十年，所以證明遺民咧可以係一種心態。我哋下一節咧繼續講落去。各位觀眾好，我哋又有第四節嘅歷史係咁話。正話你講咗章太炎為例，你講到遺民心態，即係遺民咧，其實可能係一個自我嘅認知嚟嘅。即係個國家可能政權變化又好，外族侵略又好，咁嗰啲人啊地方仲喺度，但係咧嗰人嘅心態就重要。遺民咧可以係一個文化嘅失落一種心態。啊，張王，你都有一個好例子同大家講。 其實我又未必係講遺民嘅，因為其實 我分享俾大家呢一個 例子。你咪做文學放得開，所以攞本書出嚟。 要有本書嘅，其實因為我哋讀書嘅時候咧，記得有一科嘅老師介紹一個知識分子。咁後來有啲嘅外國學者研究佢，就有個稱號叫最後嘅儒家。咁佢個名叫梁壽銘。咁梁壽銘其實佢喺年青嘅時候咧，有一個對咧係非常之出名嘅。咁或者大家都可以睇一睇呢一張圖。咁我都讀一讀啦。 你讀啊，唔係我讀嘅。 你兩個諗住玩 cosplay？ 唔係，未啊。 我讀一讀先。我生有涯怨無盡，心其填海力而山。其實呢兩句嘢咧，那個意思係咩咧？ 好文學啊。 其實就係想講，即係我想強調一點、就是，就係儒家知識分子嗰種嘅以佢學術嘅生命去想改變呢個世界，嗰種嘅理想。咁我記得即係頭先阿卓然講遺文咧，其實梁壽銘個父親咧都係一個好值得去講嘅例子嚟嘅。 梁濟， 梁濟，咁梁濟就絕對就係一個前清嘅一個遺文。咁佢喺呢個1918年嘅時候咧，佢一日就走嚟即係同佢個仔傾偈啦，講咗一個問題。咁佢就問阿仔啦：，阿仔啊，你覺得呢個世界會唔會好嘅？ 咁啊，梁壽銘，我記得嗰時就話會一定會好落去嘅。大概的意思是这样。 是啦，咁其实当时梁濟讲完，即係同梁壽銘讲完呢番说话之后呢，佢转头即係第二日呢就係、是、自杀嘅，即係投湖自杀。咁而对于梁壽銘嚟讲呢，就係、是、呢、這个世界会唔会越来越好呢，就係、是、成为咗佢有人生一个好核心嘅问题。而对于遺民嚟讲，好多时候佢哋选择去逃避呢个世界或者去自杀呢，都係牵涉到呢一个问题嘅思考。 因为佢可能就搵唔到佢哋嘅好。因為好絕望，對於成個社會或者世界，佢哋冇一個選擇，因為佢哋自己最依賴嘅嗰個文化啦，或者甚至乎佢依賴嘅嗰個制度或者個國家已經係消亡。明朝又好，民國又好，宋朝又好，都係一樣。 攞完之後咧，就開咗我哋即係好想討論嘅一個問題，就係話即係遺民心態，唔係遺民，或者話一個國家亡國之後，嗰啲知識分子唔同嘅人嘅取態同埋選擇。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好多即係值得分享或者心目中心儀嘅一啲人物，係值得同大家即係講下。大家可以即係討論下，即係所謂亡國嘅人嘅心態。 其實我突然之間就諗翻起我哋前幾集就講愛國嘅， 突然之間諗起嘢。 係啊，冇錯，成日突然之間腦唔知點解諗咁多嘢。我講愛國嘅時候咧，我哋講屈原呢個例子。咁屈原佢投河自盡，其實佢背後嗰個諗法就係因為楚國就快滅亡啦，即係頂唔住啦，楚國一定完。但係我喺度諗嘅嗰樣嘢係咪即係好似頭先諾言甚至乎張網咁樣講？其實當下嗰種嘅選擇咧，其實係冇前景嘅。點樣即係講嗰種冇前景嘅意思係，因為我哋唔同我哋讀歷史嘅，我哋可以即係有好多好多事後孔明嘅 後見之明， 係啦，即係嘅諗法。但係喺佢哋當下身處佢哋嘅環境底下，其實佢可能真係冇得揀。佢哋可能是另一朝，即係服侍另一朝嘅時候，可能個後果會仲衰。佢哋估計唔到，想象唔到。咁所以可能佢哋分分鐘覺得，不如我直接而家投河自盡算啦。 我諗 可能更嚟得更暢快。 我諗起另一個遺民都係揀自殺，咁佢嗰個故事更有趣。佢係一個朝鮮人，叫金尚容。金尚容佢喺望住第一樣嘢，明朝已經滅亡啦，1644年。跟住第二樣嘢就1636年，後金當時候嘅皇太極帶住兵入到漢城，然後逼當時候嘅仁祖皇帝出嚟投降，仁祖國王出嚟投降，跪喺度出嚟投降。跟住佢望住我個國家。雖然冇事啦，最後朝鮮王朝歸入去清朝嘅朝貢啦，但係佢第一佢望住佢依賴嘅成個中華嘅明朝嘅系統滅亡，佢冇選擇啊，佢唔選擇留喺度，佢可以翻士林嘅，因為嗰陣時啱啱起咗間學校，佢可以翻士林，好似顧炎武咁，咪喺山林講學咯。佢本來係咁做嘅，但係佢最後冇選擇啊。佢話細不過有趣嘅，可以回應翻啫。佢留咗個細佬喺度，叫細佬唔好死。阿哥自己自殺，所以金尚容係死咗嘅。佢細佬金尚顯係留咗喺度，就係、是、石室書院，亦都係後來成個朝代好重要嘅一間反清嘅一間書院嘅一個思想嘅一間山林學校。其實好似顧炎武嗰個例子，佢哋顧，但當然顧炎武當時候嘅考慮就係亡國同亡天下，佢哋意識到佢哋如果亡咗國，但係唔一定係要亡天下，所以佢通過教育、通過文化嘅建設。 建構，令到更多人去有他們共同的思想。 所以一聽到你這樣講之後，我想起另一位即知識分子，就是張岱。張岱我想家齊一定很喜歡，因為其實是明清之間的一個知識分子其中一個代表。細個的時候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經典的 player， 即是一個超級玩家， 花花公子。 花花公子。他同阿叔就周圍就乜嘢食好住好玩 嫖賭飲毒都 其實做齊的，真的做齊，同埋是非常精妙咁去做。咁譬如話他去沖杯茶，講究茶葉不特止，還要講個泉水，那個水一定要用偷入和尚子後邊的某一個位的泉水才是最好的，你排入去和尚就打他又成，搞一大輪，最後和尚就要毀了個泉，這些就是當時即他吃得招職，玩放風箏，玩燈籠，怎樣弄到全個山都是燈籠點得很漂 亮，幾盛世幾經濟好， 璀璨，正是所講的所謂璀璨。但是其實這本書寫這些記錄，幾本書就叫《陶庵夢憶》。咁啊，夢憶咧就即係話 追翻個夢。 其實咧，佢係喺清朝嘅時候寫嘅，即係明亡咗之後佢寫。咁另外除咗呢本書《陶庵夢憶》之外，另外一本書就係《石櫃書》啦。《石櫃書》就係佢用一個個人身份自己寫歷史，然後就係寫翻多少就係回答翻明朝點解會滅亡啊，無啦啦點解會消亡咗。咁所以佢有兩本，呢兩本書其中呢兩本書係最令我最精髓。當然有《夜航船》啦，嗰個唔好提。另外呢兩本書最關鍵就係一本就係有啲好似我覺得有啲個人回憶同埋慚悔嘅味道，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咁華麗咁玩。另外一個石櫃書就係即係講俾你知，就係佢都有一個知識分子嘅堅持，就係點樣去追溯翻即係亡國嘅時候嗰個歷史點解會因由點解會嚟。咁所以張岱咧係我心非常之心儀、非常喜歡嘅一個 想做佢啊 一個名所有寫啊，我都有寫過，即係 做 PR 個 part。 所以其實係。大家都想啦， 兩個 part 就 冇啦。佢都係放下風箏，飲下茶就 OK 嘅。咁啊，佢係一個好精彩嘅一個知識分子同埋遺民嘅代表。 嚇，大家頭先咧講咗唔同嘅遺民啦，同埋佢哋嘅選擇啦。咁即係我要強調一點啊，遺民就唔係販夫走出，唔係普通嘅百姓嚟，佢都係知識分子嚟。佢可能都係覺得咧，對自己嘅天下。對呢、這個國家嘅滅亡係有責任，咁、所以我係精英嚇。咁而家個天下滅亡就因為於我。頭先我哋講嗰幾種遺民啦，即係佢哋嘅處理嘅方法啦。咁譬如有啲人可能選擇係自我了斷，咁國家滅亡，首都一殘破，皇帝一自殺，佢哋就跟埋去嚇。咁、有啲遺民咧，佢好似張岱咁樣咧，就寫歷史，咁咧就將佢哋本朝嘅。或者前朝點解會滅亡嘅原因，好好做一個深刻反省。有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啊嘛。咁我哋即係睇最近一次嘅，或者最重要嘅一次去亡國嘅經驗，可能係明末清初有好多咁嘅知識分子佢哋反省。 個記錄特別強咯、 啊。個感覺特別強啲啦。咁另外有啲遺民係點樣咧？好啦，我咩都唔做，我不是新朝。咁但係咧，佢好好靈活嘅。咁我唔做啫，我細佬得，我啲仔得。咁啊，即係所以佢哋係做一代嘅遺民。咁、就算啦。 即係遺民呢種記憶咧，有時候亡國嘅記憶可能就係集體嘅。咁呢個集體維持喺一個階段嘅。其實或者係一個群體嘅。當你嗰個群體接受嘅教育文化唔同，佢嗰個記憶就會好模糊。其實喺無論明即係清末即係清初又好啦，或者朝鮮嗰個空間都好，其實一模一樣嘅。對於明亡嘅歷史咧，去到再後一代，去到十八世紀，大家都覺得，康熙年間都唔係好衰啫，咁我哋都去即係跟下康熙學下嘢啦，都唔錯嘅。 唔係即係，所以我哋如果係康熙年間，咁當然個天下係一個咁好嘅皇帝嚟嘅治理，當然係即係可能比晚明嘅時候亂七八糟好得多。 最少穩定啦，長期穩定咯。 係啦，咁但係一樣嘢，大家要去諗下。長期穩定對於老百姓嚟講可能係好嘅，反夫走咗可能係好嘅。咁但係即係喺知識分子嘅角度，佢哋總有一種悲戚嘅感覺。咁但係咧，清朝咧，其實即係所以我哋話佢同亡國嗰個關係，或者亡國感受咁強咧，因為清朝佢有一個高壓嘅政策。嗰啲知識分子咧，我懷念故國都唔得啊。即係佢最恐怖嘅手段就係我哋同前朝寫歷史，呢、這個好似聊以自慰嘅一種做法，一種遺民嘅，即係可能係心理補償，都唔俾你做。你做嘅話，抄你家，滅你九族嚇，咁、或者係將你 send 去靈古塔啊，去到黑龍江最凍最冷嘅地方、即係要咁樣對付你。咁所以即係我哋今時今日可能見到有啲人有遺民心態、即係覺得自己係某某嘅遺民。 我哋可以自由表達已經好好嘅。 所以其實而家今時今日，我哋香港有一班人會懷念港英，甚至乎戀英嘅一種諗法咧，其實已經係一種好可貴、好自由，甚至乎我哋更加可以講多啲嘅，就係一種好個人嘅選擇嚟。 不過即係其實咧，一個國家係咪滅亡咗？咁可能我哋係遺民嘅話，會有一代人嘅感受啊。咁但係最好記性嘅咧，有時係鎮壓你嗰啲新統治者。譬如咧，我哋諗喺清代已經即係滅亡咗百幾年嘅明朝，到乾隆年間，佢仲要用文字獄咧去鎮壓咗嗰啲已經放棄咗抵抗、一早已經臣服咗你嗰啲漢人。啊，咁啊，即係你諗下，我統治者分分鐘就係即係比你遺民更加好記性。 所以有本書叫《二神傳》啦，即係專門記嗰啲人係兩邊都做過。 嗱，咁但係即係遺民仲有一種最後嘅反應咧，就係、要復國。即係咁，但係就唔係個個都得啦。咁你或者呢個係好少數人嘅選擇。 所以有啲文化上嘅復國，有啲直情幫人哋復國啊！朝鮮嘅時候，1640年代，即係吊咗頸啦，思宗皇帝吊咗頸，跟住朝鮮孝宗即刻諗，我哋不如儲一堆火槍兵 打翻佢。 係啊，真係嗰、叫北伐計劃，係好出名嘅北伐計劃。當然啦，朝鮮人又冇，糧食又冇，錢又冇，點樣打？結果咪帶嗰支兵去咗打幾場俄羅斯嗰啲邊緣戰爭就，就當北伐過㗎啦，咁就算咯。所以這個遺臣嘅遺民嘅思想其實有人係咁樣存在多，但係好多時候復國都唔係一個最好嘅選擇，因為通常做得遺民嘅都係乜都冇㗎嘛。 咁講咗好多即係遺民嘅心態，令我諗得即係諗起嘅咧，就係即係唐君毅。唐君毅有本書叫《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咁花果飄零咧，其實都唔係一個負面嘅詞語嚟嘅，因為佢講緊嘅就係話中華民族散落喺即係世界各地嘅唔同嘅地方。咁呢種散落咧係中性詞語喺唐君毅講法，但係佢真正精彩嘅、有趣嘅就係佢之後形容呢種嘅花果飄零，其實係需要靈根自植。就即係話花果飄零咗之後，中華文化嗰條根其實喺人哋嘅腦心裏面，文化嘅根喺人嘅心裏面，呢種嘅文化嘅傳達，呢種文化嘅傳遞，只能係呢一代知識分子追求嘅東西。我哋下一集再見。